拜有一个一张纸落花菩提心依菩提心生散勇马决定弃捐诸有为将应当审长烦恼根本此无此来的法律人生谁作的谁受可能与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接去往根尘的何处先躲的处上不争的云何行足取而来为此就是接的第一波名为他们应审长烦恼根本那么上来佛教阿难以不生灭的为本修呢属于这个二种根本之中呢的涅槃根本即是说何者叫做涅槃根本呢你就是以这个生灭为本修因那么然后完成果定修正那就叫做涅槃根本了那么始终啊所谓审长烦恼根本啊就是属于二种根本之中呢的生死根本那么生死根本的烦恼啊是无量劫以来所谓习缘先后它就不其然不自自然然呢就会生起的所以我就必定要详细审观然后先至知道这个烦恼啊是虚妄咁啊，先至唔除呢个烦恼转啊，先至可以将呢个生死轮回止息。咁又分为两科，现初一科系总劝审长，就系一种劝其啊审长呢个烦恼根本，就属于答阿难所问啊，空何之作，求色贪缘之请。所以佛陀跟阿难讲啦，佢话第二二者就是二种决定义之中，咁啊除咗呢个第一决定义，咁啊我咧教你若要话修行啊，应当要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之外，咁啊现在咧就系属于咧第二个决定义啦。佢话以等必欲发菩提心。就依菩萨性增大勇马就决定弃捐就诸有为相此上按其请意啊咁啊若即是啊劝你各位尔等即系你阿难以共呢个初心大众乃至发地大众咁啊必定欲想啊发呢个菩提心啊各位尔等必欲发菩提心。所谓依菩萨性呢就增大勇马那菩萨性就不同了这个小性的声闻性小性的声闻性呢它就犯求自己解脱脱了这个三界烦恼了了这个分辨生死之后啊它就独善其身啊它再而生起这个大心入呢个五浊恶世度众生，咁啊做一个治疗看，咁我哋就叫佢做声闻性。咁啊，但系菩萨性就唔同啦，所谓自利利他，唔单话断善知啊，咁啊亦断尘沙无明啊，唔单话了分别生死啊，亦都了呢个遍业生死，所谓断九界烦恼啊，了二种生死，咁就名为佢嘅菩萨性。咁啊，菩萨性修性，咁啊，当然就比呢个声闻性嘅修性咧，就加倍困难。所以佛就同佢讲啊，你就要生呢个大勇马，咁啊，下定呢个决心啊，要坚弃呢个诸有为相。咁啊，有为相系乜呢？就系外嘅六根啊，同埋外嘅六尘。都是有生灭作为啊，有始终成坏，咁就叫做有为相。咁啊，一切都苦恼众生，佢向来于呢个身心世界都为实我实法，年年啊系着我我所。 咁啊，現在你欲想發菩提心，你欲想成菩提道啊，咁啊一定要堅棄呢個私有為障，要了四大本空，五陰無我，無我與共我所有，一定要放棄曬呢個有為障，就應當審長就煩惱根本啊，只係正式咧勸佢審觀，因為眾生一向執著外境，所謂盡我嘅，佢就生個貪心啊。为我呢他就親恨啊，本来无我啊，他就執為有我，咁就如痴啦。咁啊，此即是系烦恼，就系起心动念。咁啊，呢个烦恼根本无量劫来已经积集之后，咁啊，欲想舍弃就唔系一件容易事啊。所以佛就教佢哋应当先去审观。此个烦恼根本啊，咁啊现在阿难已经开言顿解及断见惑，呢个分别我执嘅粗烦恼咧已经系断咗啦，但系呢个微细烦恼嘅思惑啊就未曾断，咁啊此个微细思惑嘅烦恼咧就唔系同呢个见惑咁容易啊，可以咧一。而之间啊，都文化造者嘅，由于佢离世啊，咁亦都系多生多劫以来啊，呢、这个变化嘅习气，咁啊唔容易一下顿者，所以佛就教佢，你应该啊要审长观照。嗱，咁啊上文都曾经讲过啊，咁啊我系本来无根，嗱迷呢？亦都无因嘅，咁啊妄自以为都通是系烦恼啊！既然称佢为无因，咁啊亦都无根，咁啊点解此处啊又设为呢个烦恼根本呢？咁啊其实烦恼实在系冇根本啊，妄亦都本无根，咁啊由于向来坚执不舍啊，咁啊就只得系实有啦。咁如果我哋细心观察，就知得呢个烦恼未起之时，固然系不可得啊。就烦恼正起之时，亦都不可得啊。由于我哋向来不审观，所以随心攀缘，咁就非有成有啊。若是话我哋审长观察之时，呢啲烦恼妄想。就可以顿即就无烦恼可得，因为烦恼与共审观啊，同时系此心啊。我哋呢个心若是烦恼，当然佢就唔会审观啦。若是我哋嘅心去审观之时，咁啊呢个烦恼不起啦。所谓根尘缺缺，灵光独照啊，恐缺根尘。咁啊，嗰啲烦恼就会顿时间咧系寂静，咁啊，即是啊，下文所谓反穷流根啊，咁啊，亦即是反文自性，亦即是玄变顿圆，亦即是反色尘空，都系审观嘅道理啊，咁啊，亦即是咧系妙止观，咁啊，此无此乐就发业嚟润生。此无此来就是说明这个烦恼，那么无此时来已经是有了，就不是说一朝一夕有的，那么叫做此无此来这个烦恼。那么什么叫做发业呢？那么既然我们无此时来既有烦恼有烦恼，那么发动它叫做事业，那么发动什么事业呢？就是由这个心口业发动呢个身口业，咁啊作呢个杀道人之业啊，咁啊呢个发业嘅粗相咧，就系属于呢个第六识啦，即系我哋无始时来呢个分别烦恼啊，佢能够发业就发动呢个身口业，作呢个杀道人妄之业咧，就系属于第六意识嘅粗相啊。所以八识七比众里边讲，佢话众生发业。 不獨為記啊，就係説明呢個意識嘅力量啦大。咁啊，現在安能尊者需要啊證到呢個初果，盡全目的，但係發回初心大眾啦，好多仲未及淺此嘅第六啊妄想心嘅。所以佛在此中就指出，佢话我哋无始时来呢个分别啊，呢个妄想啊，能够发动呢个身口意，咁啊叫做发，咁啊做呢个杀道人之业啊，咁啊叫做业啦，合埋就叫做发业。咁啊点啊叫做润灯咧？润灯呢个驱生我执，呢个行相离世，就好似呢个种子，如果你唔加水灌。或者佢就唔生，若是话食到呢个鱼露咧，嗰啲种子就会生长啊。所以呢个润灯咧，就由滋肥水能够开枝发叶。咁啊，若是话我哋接上文，就系话无始时来，我哋既然由呢个分别嘅烦恼，能够发动呢个心口意做。呢、这个杀道人往之业嘛，咁啊发业，咁啊由呢个业力之故，就系滋润我哋咧去受生啦。若是我唔作而得业，我哋一作咗业力，咁啊由呢个业力嘅滋润啊，咁啊我哋就去受生咧，咁就名为叫做润生。咁啊最多嘅水受啦，嗱咁啊既然我哋由烦恼。发动心口意作呢个杀道人意嚟到滋润咧，我就去受生。所以就话谁作谁受啊，就系边一个人起烦恼，咁啊边一个人作罪业，就系边一个人咧自己受报应。咁啊，如是因如是果啊，每一个人自己咧日后堕落益上升咧，完全都系自己嘅责任啊。是自己一手造成，所以话谁人作呢？就谁人自己受。咁若是话我哋能够时时啊，咁啊作念，我哋念念作念，我哋时时审详呢个烦恼根本啊，咁我哋作念之时，我哋呢个心就唔会攀缘呢个情景。咁啊，呢个心唔攀缘尘境啦，咁啊，当然就不落分别啦。咁啊，由于冇分别，就不见有好丑啊，无好丑就唔生呢个真爱啊，无真爱就唔会作业啊，唔作业当然就唔会受果报啦。嗱，咁啊，我哋由此证明啊，呢个心观嘅力量咧系好大啊。咁啊，业的事咧系净本清源，所谓丝流嘅自决，完全咧系由呢个审观之力。此就答复阿难所问啦。佢话从何说作求识参缘？咁啊，如果你想说服啊，一向以来呢个妄想参缘分别心咧，咁啊亦都好简单，你就要审观啊。由审观力故，就可以服一向呢个攀缘心，因为正在审观之时，咁啊妄念都止息，就属于呢个奢摩诃止观咯。嗱，你审观之时历历明明，咁就叫做皮陀舍罗假观，咁啊说明即使呢个审观一法，咁啊即使系圆了止观啦，就话安啊。咁啊，以修菩提，佛问你阿难，现今咧系发菩提心，就修菩提行啊。咁啊，欲想就定呢个菩提果。咁啊，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啊，则不能知虚妄真尘，就何处颠倒啦？就系问你阿难，若是唔审观，何者叫做烦恼根本？你就唔知得乜嘢个烦恼下落。亦都唔知得何者叫做虚妄六根，亦唔知得何者叫做虚妄六尘啊，亦都唔知得何者系根尘和合嘅目的，何处叫做颠倒？咁啊，颠倒之处尚不能知啊，嗰个云何降伏？ 取而来位啦。咁啊，其实生死涅槃，个家义不离心啊。若是话我哋呢个心，咁啊，审观内照，就生死即涅槃。若是我哋呢个心啊，不审观，不内照，随境内日，咁就涅槃都成为生死啊。所以众生不自用故，就往受生死。咁啊，生死即是系颠倒果啊。咁啊，分别个烦恼攀缘心咧，就系属于颠倒因。咁啊，由于你不审观，所以就唔知道呢个颠倒处。咁啊，颠倒处你都不知，你云何可以将个降伏咧？咁啊，如果你唔能够降伏呢个分别，呢、这个妄想，呢、这个攀缘，小乘的尚且唔得啊，何况你想取而来位啊？你想成就无上菩提呢？咁就更加咧，就系唔得啦。咁啊，若是话反思，你能够审观，你就知得呢个颠倒处，你就便能降伏呢个颠倒，又是重犯入定啊，就成佛可期。咁啊，可见啊，如实审观，咁啊，既然是个重要，因此我哋学佛者就要时时刻刻啊，要念念审观，方能达到我哋成佛嘅目的。如果我哋唔审观啊，就唔能够达到我哋嘅目的啊。你即使有志向想成佛，亦都无法成就。咁啊，众生一向以来，由于呢个虚妄根取虚妄尘，咁啊刹那起呢个虚妄目的，所以分别好丑就系、是、而起真爱，真爱即是系烦恼，咁啊知得呢个分别就系呢个烦恼根本啦。咁啊，如果我哋细心观察，我哋知得由根取尘，然后先至起分别，由分别。然后才起这个真爱烦恼，那么从此反照回光，平切真尘，则无分别，亦无烦恼啊。那么若能念念反照内观，那么渐渐深入这个不生灭性啊，入境超凡，直达如来，妙过之家。那么可见审观这两个字啊，是最为直接，咁亦即是佛啦。开始你想成佛啊，你就要审观，系最直接嘅，可以令你咧得成佛道。所以《灵渠经》里边讲，佢话觉想就生灵智啊，我哋觉得呢个妄想啊系虚妄。我哋觉得呢个妄想咧系无实体嘅，就可以生起呢个智慧啊！又在呢个《宝积经》里边讲，个云何名为叫做慧啊？怎智慧者必明就为慧啊！我哋如果想明白咁乜嘢叫做智慧咧，若是能够审察，咁啊呢个就系叫做智慧啊！可以审观、详审啊、观照啊。是属于这个智慧之良，那是菩萨的万行啊，积聚于此是最重要啊。所以学佛的人应该就要明白，要尊重啊所谓的审观啊那种力量之大。那阿难他以观世间解说之人，他不见所见，就云何之解呢？他就不能空空的被死裂啊，何以故？空无形相，那无之解故，只就系应审详烦恼根本。那第二个名为正视审详，就系话点样能够审详呢个烦恼根本。所以佛呢就开示佢呢个审详嘅方便。咁啊又分为两科，现在初一科咧就系立喻。就你欲想解这个烦恼业，你就先要知道呢这个烦恼业的根源是怎样，然后下手去解决呢，你就先就可以一解， 咁就解開。就話安啊，就以般解脱之人，就不見所缺啊，就運何之解咧？佢個佛話安難啊，咁話以般世間，咁啊世間嘅人咧就如同安難啊，咁啊解脱呢個脱咧就譬如呢個煩惱，就引你安難及諸大眾。咁啊，欲想接觸呢個囚色攀緣，就好似一個人咧嘅欲想解呢個結一樣。佢話不見所結，佢就雲何之解咧？咁啊，如果你唔知道呢個結嘅根源，你又尚可以解結。咁就譬如你唔審觀呢個煩惱根本啊，你就唔能夠知得呢個虛妄根貧何處顛倒啊！咁啊，颠倒之处都尚不能知，你又点可以能够将个降伏呢？咁啊，譬如不见所结啊，你唔知得结嘅根源，你又点样可以解结啊？个不能虚空就地狱死灭何以故？虚无形相啊，就无解结故。咁啊，虚空咧就譬如呢个真如妙性，不生不灭。所謂清淨本源就無障無礙，咁啊虛空本無別，當然亦都無需解啦。咁就譬如佛性啊，係本來就係清淨，無煩惱可除，所謂無惑可斷。咁啊，由於你不善用心，所以妄起分別，就成為煩惱。咁啊，若是話你善於用心，咁啊，时时反照，则无分别，烦恼亦都自无，好似虚空本来清净啊，就无结可解。就譬如若能反照自身，则自他心境一切名相啊，都皆不可得啊。若是话我哋念念观照，咁就念念成寂啊，咁啊无呢个虚妄，就自可消融。还复呢个真空法界，所以审观烦恼根本就系现在嘅人咧，即系参禅啦。所谓念佛自在，咁啊，如果我哋教佢啊，观察呢个妄想何在啊，咁啊，系教佢咧，你参一参念佛者自在，咁啊，呢种道理咧，就系、是、出于。靈言經啊，佢話則於言眼耳鼻舌及以身心六為察門，就自劫家寶。咁啊，由此無始眾生世界生前惡故，於氣世間就不能超越。此就係正是審常嘅第二科，名為咧自法，就係開示呢個法嘅道理。咁啊，又分為兩科，現在初科就毀事顛倒處合所結緣，就係話佛詳細開示佢呢個顛倒處合呢個上文咧所結嘅譬喻。咁啊，若是我哋知道呢個顛倒處嘅語言後，先至可以降伏。咁啊，就合上文，你知道呢個結嘅根源。然后先可以解决一样，咁啊又分为两科。现在初一科咧系总是结根，咁啊一种开始呢个结嘅根源。咁啊则以前眼耳鼻舌就及以身心，嗱咁啊眼耳鼻舌身，咁就五种咧呢个心字咧属于呢个耳啊，咁啊眼耳鼻舌身意。咁啊，始终眼耳鼻舌身意咧，咁啊，究竟系以六根为眼耳鼻舌身意咧，就抑或啊系指呢个眼耳鼻舌身意嘅六种色心咧？嗱，咁啊，如果我哋话指六根，咁啊，上来咧，我哋已经说过好多次啊，例如十观见性之中，佢就讲呢个见性系无妄，系无灭。说呢个见性咧，就唯一真正。嗱，咁啊，见性如此啦，闻听各依之性咧，就当然亦系一样，系清净直灭。嗱，咁向下说呢个圆通偈嗰阵时啊， 咁啊，亦都接呢個以真文性咧，咁啊，道德呢個圓通常三真實啊，咁啊，接呢個以門圓通啊功德。嗱，咁啊，上來又都説嗰個色動就變成啊，咁啊，知經就係情直嘅，不其他知根咧，咁啊，亦都咧係情直。點解咧？因為第八色嘅變分遍於呢個五根門頭。所以呢個五根亦都係情色，係個涅槃根本。嗱，咁啊乜嘢叫搖動咧？屬於前七色都係生滅，係搖動啊。當然係屬於呢個生死根本。嗱，咁啊又向下説，佢話知見立知的即無明本啊。佢話知見無見就知的涅槃無漏即淨。嗱，咁啊知見無見就不落分別。屬於情直啦，咁啊！如果知見立知，我為能知，山河國土為不知，咁就成呢個六七色係為呢個無明本。咁啊，所以始終咧眼耳鼻舌身意啊，咁啊應該就係指呢個六種色心。佢話執現時眼耳鼻舌身意呢個六種色心啦，咁啊六。为策略啊，咪得咁啊！凡系损害人嘅，咁啊，我哋通可以指佢为策。咁啊，如果别而论之咧，凡系偷盗、抢劫，就未嚟呢个策啦。嗱，咁啊，策略啊，咁啊，即系策嘅媒介，即系同嗰啲策咧，咁啊，同一条路线嘅。咁啊，佢就做呢个策嘅媒介啊，佢首先打听。人哋呢個家庭裏面咁有冇財物，或者咧有咩個值錢嘅嘢，咁啊佢打聽清楚啦，咁啊然後同嗰啲賊一齊商量咧，咁點樣佢搶劫啊？呢種就名為賊媒啊，係賊嘅媒介。咁啊六種色心，咁啊第一就係賊啊，咁啊乜嘢係賊媒咧？就是指这个六根以及六尘啊，咁啊由呢个六根六尘啊根尘接触，然后先至分别取象，引起呢个烦恼。所以六根对六尘嗰阵时分别好丑而生呢个真爱啊，就属于呢个烦恼尘。若是我哋唔分别好丑咧，就不起烦恼。所以我哋知得。这个分别即是呢是烦恼贼啊，咁呢个分别烦恼贼呢就是由呢个六根贪缘六尘为媒啊，咁然后先至生起呢呢个六种色心嘅分别嘅烦恼贼。嗱，咁若是我哋时时啊内照，咁就根尘脱节啊，即系六根反照自性。不隨呢個六塵轉，唔生緣呢個六，咁啊當然就唔會起呢個六種色心啦，就唔會起煩惱，唔會作罪業啦，唔會流轉生死，咁啊一切過啊，咁啊從此就永息啊，所以屬於不本質，因此十一就教佢，你就要長長世世啊。審觀呢個煩惱根本，亦都説明啊，呢個審觀咧就係定實之需要啊。所以涅槃經話：咁啊，若能觀親，咁啊唔除呢個境轉咧，我哋就叫佢為上證啊。咁啊，在呢個心地觀經裏面講，佢話若能觀親，就究竟解脱啊。若是不能觀親者，咁就永處潛伏啊！嗱，咁啊觀心，咁即係六根就不被六塵轉啊嘛，當然就唔會起分別，唔會造罪業，唔會受苦報，當然就解脱啦。咁啊，若是話六根啦，唔反照，唔內觀，咁啊除呢個六塵轉，咁就起個六種色心分別啦，咁啊造罪業啊流轉生死啦，所以永遠都係潛伏啊！嗱，凡夫嘅十不戒，咁啊，聰明嚟叫做賊啊。 立不得十不佳，无一而不至劣存亡。咁啊，现在神开示佢呢个根尘结合，就明为佢就结根啊。若是话根尘脱离，就系、是、属于解脱。所以现在十一教佢怎观内照啊？咁啊，当然六根就唔差于六尘，咁啊根尘脱结就系、是、属于咧解脱嘅第一方面啊。亦都是为事佛的妙门，因为六根不攀缘尘境，内照内观啦，咁就唔会起个六种色心啦，咁啊冇咗个六种色心烦恼啦，咪当然就唔到罪业，唔受生死啦，咁啊当然就永远解脱，得事佛道。咁啊自知就加宝啊，嗱加就系常住真心，宝咧。就是常乐我净啦，咁啊众生起烦恼，咁啊作业系流转于呢个生死，所以本有家珍宝贝啊，都唔受用啊，反而常常受呢个生死业老劳之，咁啊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色心咧，就系属于尘啊，咁啊亦系呢个家尘啊，唔系外边嘅尘。那是自己家里的尘啊，所以佢知得嗰啲嘢挤响边度，咁啊佢亦都容易偷上手啊。咁啊现在呢个六种色心咧，就系属于自己自身里边嘅烦恼尘，所以就能够接自己呢个功德发财。咁啊，我哋修行就系要打咗呢个六种心嘅家尘啊，咁啊然后先至得解脱。所以一修行人，他要时时刻刻觉观啊，咁啊六根唔完呢个六尘，咁啊呢个六种色心嘅加持就无从生起啦。所以古德话：，咁啊日防夜防啊，咁啊加持难防。但系佢有一句最好嘅，佢话知得就不为烟啊。咁如果我哋知得呢个系我哋屋企嘅贼人嚟。咁你好啲防范一下佢啦，当然你就唔使惊佢偷你啲嘢噶啦。啊，你次次小心啦。咁啊，呢个家里边贼佬啊，佢有乜办法下手啫？佢冇办法偷啦。咁啊，就譬如我哋若是能够自己审观呢、这个六根自己落意啊，所谓反文自正啊，咁啊不除呢个六尘主，佢就唔会生起。这个分别妄想的烦恼尘，那么当然就不会接我们自己清净法身的功德发财，那么我们这个清净法身的自性功德呢，那么当然保存得很好啊。那么所以上来第一点佛就问阿难，他说喂金与木，你今何所在啊？咁啊，仲佢知得呢个家产系属于边一个，系点样嘅，然后先做好防备啊。所以现在佛教佢怎观呢个烦恼根本，就系令佢要知得啊，乜嘢系叫做家产。咁啊，然后咧可以俾防备一下，系属于一个最好嘅消息。咁啊，由此无始，众生世界啊，咁啊，由于喺无始时来啊，咁啊呢个众生世界，即系由呢个六七色啦，呢一班贼人啊，咁啊无量劫来妄执呢个身心世界，为呢个我以及我所有啊，咁啊念念爱着就成为呢个缠缚啦，又或者男女相爱啊，咁啊亦系自缠自缚而作孽。作业的受报啊，所以于呢个气世间的三界咧，就不能超越啊，常在生死，就无有出期，所以话生前作故于气世间就不能超越，其过去咧就系、是、在于六根攀缘于呢个六尘啊，为呢个六种色心嘅策略，所以我哋啲功德。发财啊，就比呢个六 种色心贼呢，这个家产呢就劫得啦，冚唪唥冇晒啦，所以就流转于这个生死。咁啊，若能反照啊，所谓沈长烦恼根本，咁啊六根内照不然行，咁你六种家产啊又如何能够生起呢？咁我哋呢个菩提就不断而自证啊，生死呢就不了而自了，咁都系说明啊，所谓修行人对于反观内照啊沈长呢种功夫呢是一定要做，咁啊即使系呢个中门下呢、这个禅堂里边呢，就要参究所谓念佛之道，又要参究父母未生以前，何者是我呢？你能够参得破，咁啊打破呢个统底啊，咁啊我哋呢个本来面目原来就系如此啊，咁啊到呢个时候你就大彻大悟啦。咁啊，安佢就云何名为众生世界，得世为天流，界为方位，就与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都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一切众生即往相成，身心都无痴，世界相接，系如此界性。虽十方地位可，世间只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终无定方。四数之名，与世相接，三四四三，远转十二，流变三劫，一十八天。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位置颠倒处，合所结入第二科，名为别二结相，就系、是、分别开二结根嘅形象，又分为两科。现在初一科若众生世界以名妄作，就话一切众生啊，佢嘅身心都系属生生灭灭，就名为叫做世。嗱，众生呢个身系有障碍嘅，就名为叫做界啊。咁啊，众生同呢个外世界咧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数，有呢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个十方之界，那就名为它的众生世界呢，那么属于假设，所以名为它的妄作。它云何的名为众生世界，只一句就是惊喜。那么平常讲呢，所谓山河国土名为它的世界，就未曾有听闻话众生世界的。那么现在始终呢，说这个众生啊，越是世界，但是人所难明啊，咁就要加以解释。嗰、那个世就为天流，界就为方位啊，咁啊属于呢个世界嘅道理。世因为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咁啊属于生灭天流。嗱，界呢就系、是、有呢个东南西北啊呢、这个方位，所以界就叫做方位。佢话如今当知。咁啊，实话你柯南咧要知道，佢话东西嘅南北，东南嘅西南，东北嘅西北啊，佢话上下就为界。嗱，咁呢一个就东南西北咧，我哋嘅面如果向住南，咁啊背后系北，左手就叫做东啊，咁啊右手嗰边咧就叫做西，咁啊东南西北啦。嗱，咁啊四角咧，所谓东南西南。就东北西北咧，啲四围即系四个方，咁啊上下咧头就为上方啊，脚就为下方，所以众生咧咁啊亦有呢个界义。咁啊过去未来现在就为世啊，嗱咁啊众生呢个身心所谓刹罗变天啊，所谓有生有灭，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咁啊属于咧叫做世。咁啊，方位就有十啦，就流数就有三，就系方嘅位置就有十个。咁啊，流动呢个数目咧，就系有过去、现在、未来嘅三数。咁啊，一切众生就必往相成啊，就系话一切众生佢嘅身心咧，就系由呢个色心二法交结组织虚妄而成。 咁啊能見就係屬於妄心啊，所見於妄色，咁啊色心與佛交結而成呢個妄心，即係上文所謂即集妄想啊，就想象為真。個真真嘅謀思，嗱應該話真心謀思，真就屬妄色啊，心就屬於妄想。嗱謀咧就係交換啊，思就係改變，就係話由呢個相分與呢個見分和集而成六根。咁啊呢種道理咧，在下文啊所謂六根生起之文，説呢個眾生之身係由色心而發，和合而成啊，就係一種最好嘅人生觀。但我哋呢個人生咧係點樣來嘅咧？就是由一念不覺迷真起妄啊，所謂即心意法和合而成啦。個世界就相似嗱，世就係心法，界就係即法。現在話世界相似咧，就係由呢個即心意法和合而相似，咁就心法本無形，因為與呢個即法相似啊。咁就原來有形相咯喎，嗱咁啊，色法就本來無知啊，由於與呢個心法相似，咁就成為有知啦。就即是係上文所謂見聞覺知，就湧令流外啊，順火風土就全令覺知。所謂如此界性，嗱咁啊，應該話如此界相，所謂徹底十方。就定位可明，世間子目就東西南北上下無位，中無定方啊，就四數必明。就係話假設雖然咧就係有十方，但係定位可以明嘅，即係一定個位置都可以明白嘅咧。佢話世間嘅子目啊，東西南北，即係世間上嘅啲人。佢能夠睇到嘅，所謂了解得到嘅，只係東啊、西啊、南啊、北呢四個方向。咁啊，點解咧？咁啊，上下就無謂啊，一頭之上，腳之下，咁佢冇固定個位置嘅，咁就叫做上下就無謂咧。嗱，咁啊，東無定方喎，嗱，除咗東西南北之外，咁啊，其他所謂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啊，咁啊由呢个东西南北嘅四方啊，咁啊演变成咧，佢呢个四个角啊，冇一定个方向，因为冇咗呢个东西南北呢四个方向啊，佢就显来呢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咧，所以话东系冇一定个方向，咁啊四道必明，我哋归纳起来咧，就只有东西南北啦。佢話四道必明，嗱咁啊下文咧點樣叫做世界相似？咁啊因為時間到啊，咁啊明日再講。